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来不及的。 什么？ 银珠听不懂。没什么。端木翠笑了笑，慢慢撑住床沿坐起来，理好身上的衣裳，低头半晌，向银珠道：“ 银珠姑娘，送太医出去吧。” 姑娘，你的身子…… 这太医倒还敬业，竟不愿走。端木翠挥挥手，银珠看出他虚弱得很，赶紧给太医使了个眼色。那太医实在理不清各中缘由，跌足叹了一回，也只得离开了。银珠只将太医送到外殿，便又匆匆折回，一进门便见案上摆满了符纸。端木翠咬破中指，在符纸上写上铭文，背上疼痛依旧，几次手臂颤抖，几乎写不下去了。按说银珠在宫中多时，遇事也是个冷静的，只是今次实在是太过怪异，竟是按捺不住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。 姑娘。 端木翠抬头看他，淡淡笑了笑。 怎么，我还没哭，你反哭了？ 那些虫子 是蛊虫。 蛊虫？ 这东西少见，你不明白也在情理之中。 比起先前，端木翠竟是出奇镇定。 改天问问懂史的人，让他们给你讲讲汉宫巫蛊案，你也就明白了。术士展昭问起。 说到此处，他略略一顿，眸中瞬时间蒙上泪雾。 术士展昭问起，你也这么跟他说？ 说什么？ 说。 端木翠正待开口，忽然又是一声痛哼，在抬头时额上密密一层汗珠。 银珠，帮我找进线来，再打一盏清水。 金线？没有啊。 金簪或是镯子也好。 银珠愣了一下，忽地想起自己头上插着的就是三股的金簪子，赶紧拔了地上，而后匆匆出去打了水过来。端木翠将符纸稍作灰烬化入水中，伸手将金簪握在掌心。金质细软，但簪头毕竟锋利，银珠忙出言提醒：“ 小心。” 端木翠淡淡一笑，缓缓松手，但见无数流光般的金线慢慢洒入水珠。这是什么功夫？银珠吓得呆住，还未及开口询问，端木翠擎起水盏一饮而尽。银珠脑子嗡的一声，也不知自己是怎么扑上去的，手忙脚乱打落端木翠手中的水盏，哭道：“ 这是什么功夫啊？端木姑娘，这是金线，吞金会死的呀。” 要知古代后宫，帝王赐死后妃，除鸩酒外多用金蟹酒，银珠久在后宫，焉能不明白此节。端木翠低头看他，泪水慢慢流出来，他轻声道：“ 我知道，我要他们陪葬。” 银珠仰起头来， 他到底还是不理解端木翠的话。端木翠并不解释，只是吩咐他 给我找间少有人去的暗房，门上落锁，让我自生自灭就好。 银珠身子巨震，透过朦胧的泪眼问向端木翠， 端木姑娘，你会死吗？ 端木翠没有正面回答他，他抬起头来，目光有些飘忽，不知落在几许远处。他低声道， 反正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了。 安顿完端木翠，银珠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使尽了，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上廊道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有精力去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怪异的虫子，原本只有一个，为什么会突然变多了？好好的金簪到了端木翠手中，忽而一下，为什么就变成了金屑了？还有那许多符纸，纸上画的符咒，他带进宫的那么多法器，这个端木姑娘到底是什么人？银珠的脑子昏昏沉沉的，双腿抖得一软，赶紧扶住边上的廊柱，歇了半晌。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自廊道那头过来，银珠抬起头来，许是因为太累的关系，她的视线有些模糊，费了好大劲儿去看急步过来的那人。翻飞的绛红官袍，修长身形，那是展昭。如此想时，展昭已到近前。 展大人，你不是回开封府了吗？ 有急事回去了一趟，不过到底记挂宫中这头，向大人交代之后就匆匆回来了。银珠姑娘，方才听禁卫军的兄弟们说你去找过我，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 银珠的神色太过奇怪，展昭越说越觉得不安，他越过银珠的肩膀看向太后寝殿的内院。 端木姑娘睡下了吗？ 银珠还是有点恍惚，直到展昭提到端木姑娘这几个字，他才似是忽然想起什么，从绣笼中拿出一个做了一半的香囊递给展昭。 哦，端木姑娘让我给你的，她说曾经答应过你要送你东西，只是现在做不完了。 展昭心中一沉，下意识伸手接过香囊的料子，倒是上好，尚未塞上香草，借着宫灯的微光可以去到香囊面上的针线，歪歪扭扭，情急之下也认不出绣的到底是什么，一股不祥的预感自心头生出。展昭看向银珠，沉声问， 他人呢？ 银珠低下头去避开展昭的目光，低声道， 端木姑娘说只是跟汉宫巫蛊有关，你若不明白可以去问公孙先生。 他人呢？ 端木姑娘交代了，只留他。 展昭听不下去了，一把攥住银珠的胳膊，死死盯着他的眼睛。 端木姑娘人呢？ 银珠吓住了，胳膊被展昭攥得生疼，他忍住眼泪小声道， 端木姑娘交代过要…… 我不管她交代过什么，她交代的话再说不准。银珠，我现在只要人，你带我去找。 银珠带着展昭一路七绕八绕，终于到了那处少有人质的暗房，路上略略把事情讲过，展昭只是听着并不言语。房门落锁，银珠持了钥匙过去开锁，也不知是心慌还是什么的，几次对不上锁孔，忽地被大力拽到一旁，抬眼看时，剑光一闪，金石相击，火花迸出，展昭手起剑落，一脚踹开门扇，大踏步进去。屋内没有点灯，却也并非伸手不见五指。借着模糊的夜光，一眼看见简陋的床榻上扶了个人，长发垂下床沿。展昭心中抖得一酸，急步过去，低唤：“ 端木。” 无人应声。展昭伸手抚着他的面庞，只觉如湿。 沉声向银珠道：“ 掌灯。” 按说他是御前行走，银珠是太后跟前得宠的宫人，展昭是断不能支持银珠做什么的。放了往日，银珠必然心生不满，只今日甚是惶恐，竟也顾不得此节了，匆匆忙忙唯恐自己做得慢了。额请灯起，展昭拂开端木翠的长发，见他仍是昏迷不醒，忍不住看向银珠。银珠这才醒得忘了交代此节，忙道：“ 端木姑娘朝我讨了迷药，说是疼起来自己也受不住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傲一山峰。